人是杂食动物，说白了就是什么都吃。中国人主食就是五谷杂粮。古代有说法叫五谷丰登，表示只要丰收粮食就算是富裕了。但是中国人对于肉却有着更加特殊的感情。三牲五畜，小到一只鸡，大到一头牛。在中国，古代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种植类，成肉就有专门的礼器鼎。所以最初的祭祀就是把牲口烹了，然后祭给天地。直到后来才代表性的祭祀一番，鼎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礼器，不一定成肉了。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就算是家中小聚，也必须要有豆这样特殊的盛器来装肉。每年祭祖必不可少的就是那猪羊牛三牲。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，演播若离、八千里路、蝎子来来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安宗喜欢吃肉，有肉就大快朵颐。白毅一直很纳闷，他那么爱吃肉，怎么就没见长块头呢？其实这一点安宗也很郁闷。你说一大男人如果没些肌肉什么的，那还算什么男子汉呢？不能给人安全感呐。难怪安宗老大不小了，居然连一个女朋友也没。很大一部分原因啊，估计就是出在这上面。话说今天是安宗最后一次为一个新副本的人员配置问题开群聊会议。六子依然一副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模样。有的时候安宗都觉得奇怪，那么多年的国画修养，怎么就熏陶出他这么一个大俗人？不过即便如此，这小子的能力还算不错，上手快，控制力也很好，很快大伙儿就忘记了他以前干的那些蠢事，总算是彻底的打入他们工蜂团的内部了，也开始和他们称兄道弟，一起搞副本装备。兄弟们大多数都是老玩家，其中自然也不乏能人，有些哥们儿就是专门的职业玩家，俗称高玩。在他们之中，安宗技术虽然不是最过硬的，但是人员调配的不错，也属于半个狗头军师。当他正要详细的解释这次副本 BOSS 的属性和绝招的时候，身后的白毅突然说道： 喂，冰箱里没肉了，去买些五花肉回来。 口气和他老爸使唤他老妈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安宗顿时心中不快，头也不回地说： 没空，要么你去买，回来前算一下，咱们对半。 白毅没有反应，只听见他翻了几页书，最后淡淡地说了句： 那晚饭还是下阳春面吧。哦对了，我想起来面也没了，你还是得去买。 安宗的思路多次被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给打断，不免有些动肝火。再加上前几次被白毅使唤的经历，本来就有些烦躁的他内心不禁升起一股无名火。他猛地转过椅子，回头对着白毅怒视道： 你以为你老几啊？什么事都使唤我？哼。 他瞪着眼睛，尽量让气焰看上去高一些。 使唤你？你以为谁给你做的饭？ 白毅冷哼一声，甩掉手上的书，一副毫不示弱的架势站起来和他对持，态度十分嚣张。安宗不禁内心骂着粗口：你大爷的，还真是把我当跑腿的，怎么先动口接着就准备再动手？安宗也不示弱，站起来提着嗓门冲着他吼道： 别以为做饭就了不起，谁洗的碗谁洗的菜啊，是老子我。 白毅一听，沉着脸靠了过来。安宗马上戒备起来，心想： 哼，真要动手是吧？啊，别以为我怕你了，我早就做好打架的心理准备了，如果开打，我第一拳就要你满脸开染铺。 就这样，他们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白毅看了安宗半天也没动手，安宗保持着垫脚的姿势，身体都在晃，实在太恨自己个子不高。 难怪人家都说男人一矮三等残废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保持着眼对眼、鼻子对鼻子的架势，万一矮下去，气势就全没了。为了面子，只有咬着牙继续瞪眼。白毅点了点鼻子上的眼镜架子，叹了口气说： 有本事别把内裤混在我衣服里让我洗。 安宗一听顿时泄了气，回想起来的确有那么几次把裤子不小心混在白毅的衣服堆里，那时因为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就都忘记拿回来了。本来觉得如果被发现了，白毅总归会喊话的，没想到最后那小子真的不出声的拿去洗了，更没想到现在居然拿这种事情来找茬。安宗砸巴了一下嘴巴，歪着脖子做了一个鬼脸，马上抬头严肃地回嘴： 我靠，我放那里准备自己洗的，谁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？还有，你以为我没洗过你的吗？ 估计白毅真的被他惹毛了，脸色有些难看，居然冷不丁地推了他一把。安宗本来就重心不稳，这一下整个人就往后倒，白毅立马顺势拽住他的领子把他拉了回来，他的鼻子几乎要贴到白毅下巴上去了。白毅阴着脸说： 去买肉，买来咱俩晚上就吃竹笋烧肉，不买这个礼拜咱们一起吃阳春面，我一道菜都不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安宗就保持着被拎着衣领子的姿势狠狠地瞪着白毅，但是他心里已经虚下来了，虽然十分想要打这个游戏副本，但是一个礼拜的阳春面呢，那不是要吃到脸都变成阳春面了？安宗咳嗽了两声，内心十分矛盾，他斜眼看着电脑，好像将要损失大把钞票一样，冲着白毅喊道： 买就买，靠，不就是买肉吗，兄弟你何必呢，吃了一个礼拜的醋椒面条，你苦行僧啊。 说完就拍开白毅的手，神经质地抖了抖自己的衣服。白毅绷着的脸终于缓和下来，他拍拍安宗肩膀说： 你刚知道这不就是小两口斗嘴吗，别老是死游戏里，好歹出去走走，瞧你那小身板，我一推就倒，还想着跟我打架，我都怕把你弄哭了。 安宗推开他的手，看着他淫威得逞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心里顿时有一种想拿扫帚柄子抽他的冲动。说白了，他如此义正言辞就是为了不想出去罢了，因为外面已经下了两个礼拜的大雨，谁没事大雨天的往外跑呀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但是安宗体格上不如白毅，一旦动起手来，最后吃苦头的必定是安宗，也只有想着赶紧去买肉，说不定回来还赶得上第二轮的副本会议。于是他匆匆敲了几个字，让六子和兄弟们先讨论着，等他回来再做一个详细的作战策略。交代完后，他心里依然不解气，趁白毅继续看书的时候偷袭了他一拳，直敲他的后脑门，然后马上抄起外套，拿起门口的雨伞就奔了出去。身后就听见白毅喊道： 小子真阴险啊，有种别回来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一出门才知道外面有多么的阴冷，虽然都快要进入惊蛰节气了，但是因为连续不断的春雨，使得空气变得十分潮湿，外加早春三月寒，寒过四九天，一踏出楼门就看见满天的阴霾，大雨刷刷的往下砸，冷冽的寒风就夹杂在雨水之中向路人袭来。不过因为是春天的缘故，很多植物都已经发芽，迎春花上也依稀的可以看见几朵早开的小黄芽子。安宗走着走着心里也有些感慨，等熬过了这雨季，后面还有清明，到那时候得接着下，还不如干脆多买一些食材，也好多应付一阵子。于是便绕道去了一家比较大的集贸市场，准备多买一些东西回去。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午市的时间，菜场有些空，很多摊点都已经收摊了， 视线也很暗，只有一个大妈捏着竹笋扯着嗓子叫卖。一些水产品的摊贩干脆搬着凳子面对面嗑瓜子，悠闲地聊天。地上到处是泥水和鱼盆里溢出来的水，非常不好走。安宗第一次买这么多的东西，不过反正有些东西可以放得很久，下面条什么的都好对付。安宗还买了不少鸡蛋，实在不行，老规矩，蛋炒饭。